翻嚟 Otta Channel， 我系每日， 我系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日日期系2024年7月22号，即系一定要报时间，因为呢单嘢真系日日都有新化款咯，几乎 系啊。同埋就系呢单嘢好热衷地炒花生嘅，因为事不关己。 啊，先点睇啦，即系我哋 黑人和尚， 我们的刺客，即系 唔系黑人和尚，黑人冇事。 呢个刺客教条暗影者啦，咁啊。我哋上一个专题讲完之后呢，我哋上个专题呢已经系录完之后再要补录，然后喺我剪緊嗰阵时都要再补都好啦。如我哋专题出完之后呢，亦都出现咗非常更加多嘅新料。 更加好事，更加好发生。同埋又有新角色出，又有新角色登场啦， New Challenge 啦。 先讲啦，喺我哋录音呢一刻呢，这 game 仲未有内出㗎。 十月咁咧，仲有系而家继续 U 嗱，首先就确认一样就系 UB 喺我哋录音嗰刻仲系未有反应嘅，仲系唔捻彩你吹啊，肉你日本肉咗本来佢 啊，佢有一个系彩咗嘅，佢有一个系彩咗 日本啫嘛，日本 UB 啫嘛。 不过我哋逐样讲啦，咁啊，即系部分喺新闻讲过嘅，不过你都要提一提啦。咁我哋上次讲到佢出个广告出嚟之后，就出咗好多啲幕啦，咁样咁，然后因为咁咧。一开始个炎上的时候咧，就主要都系我哋喺度食花生嘅啫。其实咁后屘就发现好多啲嘢，佢就唔知系黑人呢个问题，因为开始我哋嘅反应就系、是，又系啲 屋嘢啫嘛。 DEI 啊 ，something 嗰啲平权论啊 ，something 拉得嘅嘢，硬塞个黑人落嚟。一开始我哋仲系讲紧呢一样嘢啊，但系后屘渐渐发现咧，唔止系呢个问题。咁啊，先從個表現上面講啦，就係、是、佢陸續喺 Summer Game Fest 啊嗰類嘢度開始發表啲影片啊、宣傳片啊、照劇照啊嗰啲嘢啦。咁啊，發現咗好多各種各樣嘅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刺客教條向來都喺歷史考究方面咧係非常之嚴謹同埋精準噶嘛。即、就、係、是、大家都講，成日都講啦，有啲甚至我哋新聞好似有提到嘅，有歷史老師係會攞刺客教條入邊嘅嘢攞出嚟啊！嗱，呢、這個當年嘅建築就係咁樣嘅。因为你讲一百万次，你都唔够一个立体影像咁清楚啊嘛。而佢嗰个立体影像几乎系冇错，基本上系正确噶嘛。最少系根据当时考究翻出嚟。哦，嗰阵时嘅巴格达系咁样嘅，嗰阵时嘅埃及系咁样嘅，嗰阵时系法国系咁样嘅，基本上系冇错噶。咁问题就系、是、唔知点解当时唔知点解嚟到日本呢一代嘅刺客教条，好似乜嘢错得佢都错晒咁样咁滞。 基本上就是抄嘢要抄嘅抄，要吸嘅吸，总之系咩？要俾人屌嘅全部都系要可以出错嘅，全部错晒。 啊！真系错得嘅全部甩晒碌噶，更加冇讲佢将个主角设定一个黑人武士呢样嘢啦。即系呢个我哋后边先再讲，中间我哋先讲中间，你就系嗰啲各种嘅不合理，而呢啲不合理已经唔系讲历史考究嘅问题，而系几乎系常识嚟嘅，最少作为一个。有接觸少少日本文化嘅人都會知道噶啦，包括但不限於正方形嘅榻榻米，非倫上之高大嘅指示門咯，上面嗰個係充當窗嗰個位啊，係一個指透光嘅指嚟噶嘛。只要你平時接觸到日本文化，你就知道會有啲問題啊。包括一個黑人喺日本行嚟行去，大家好似習以為常咁樣，好似哦日本咪應該好撚多黑人咯，大家都見怪不怪噶咯。嗰啲咁嘅嘢啦，亦都包括有啲生物学上嘅嘢啦，就系、是、譬如话佢喺樱花嘅季节有成熟咗嘅稻米，即系我谂应该知道稻米系秋收噶嘛，一个春天一个秋天隔咗半年，你点解会黐埋一齐咧？各种呢啲咁嘅问题，你唔使用话以前 UB 搞刺客教条嗰种高标准去看待，就算一个正常嘅游戏，大家都要忍唔住吐槽啦。所以咁就好，大家好容易理解，好容易谂到就系、是。啲鬼佬文化内容嘅身份拉低嘅嘢，即系因为与其话偏见，不如话系好耐以嚟长时间大部分大量嘅鬼佬嘅实迹嚟嘅，就系佢哋理解东方文化咧系隔一层沙嘅。我嚟咗之后，我更加发现，即系佢哋对东方嘅想象咧系同现实系差好远嘅。即系尤其是嗰啲日本忍者嗰啲武士切腹。即系呢啲，我哋变成已经系变成我哋黑板印象化啦，已经系其实系事实嚟嘅。不过就近年会好翻啲啦，即系嗰啲佢哋唔识嘅，咪乱咁教咯。咁 教咁太多啦，日本因为对日本鬼佬对日本人嘅唔理解，系咗个就系、是、 你唔理解得太夸张啦嘛？ 啊， 仲有俾人当笑话咁样去到离晒大谱嘅去到。 有啲人会会认为佢系因为轻视你，冇所谓，即系你东方世界嗰啲嘢，我唔需要唔识啦。咁啊，未必系嘅，但系总之佢表现上就会真系错到离离把把啦。咁到此为止咧，都尚算系一个正常鬼佬表现，虽然唔系刺客教条嘅正常表现，但系一个正常鬼佬嘅表现嚟嘅。到呢度为止，我哋上一次录音大概去到呢度附近啦。咁问题咧，即系中间后边咧就发现咗更加多嘅问题。咁开始就系、作为一个游戏制作者都唔应该要做出咁嘅问题啦。就包括但不限于目前释出嘅影片又好，画面又好，即系单图又好咯啦，都发现咗好多元素系直情 copy and paste。咁呢个系作为一个创作者，唔好话游戏制作者，一个创作者唔应该要犯嘅错误嚟。佢系直情将某啲网上揾到嘅嘢，直情 copy and paste。黐咗落去，我唔知啲网友真系非常之神通广，但我都系睇人整理嘅啫。佢系可以揾得翻，佢到底呢个画面系边度走出嚟？系真系嗰件嘢，你见佢喐个少少就整翻嚟，同以前成日嗰啲盗图厨啊，嗰啲描图嗰啲厨啊，都系一样啊。喂，去到呢度嘅话咧，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咁就系好有问题噶咯。有系冇错？有啲嘢你系要忠实呈现嘅，但系唔系忠实到 copy and paste 噶嘛？你是一模一样的，将硬照啊见到过来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是贴到上去的。都不止了，有部分古代的东西已经变成了这个公共财产来的了，就等于三国志已经是被人抄了无数次了，被人拿过来用，因为它已经是公共财产来的嘛。即是你几百年前德川家康家文那些东西理论上都算是一种创作来的，但是这么多年前的东西早就入了公共财啦，哪个人都可以画那些东西而不触发个著作权的嘛。但是被人捉到他抄了关原铁炮队的旗徽定徽号之类的东西。 这个就不是公共著作权了，因为这个组织呢是现在还存在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是地方那些叫做表演团体。 不是现在还存在。如果你是说他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现在逐存，那他用回当年那旧东西呢？ 当然不 是啦。都还有得拗下，但是不是啊，这个叫做关原铁炮队的东西呢，好似系一件好古老嘅，其实唔系好古老嘅咋，系近年先出现嘅，系一个保育文化团体嚟嘅，即系重现翻当年嘅嘢。 其实简单讲就系表演组织，即系类似医学上野城里面咧个忍者表演一样。 忍者村啊，忍者村嗰啲嘢啦。 忍者村里边忍者表演咁样咯。 系啊， 就叫表演铁炮，重现翻当年关原咧铁炮。关原你个名字就知道就系、是，等先，信咗年代，关人差好乸远，起码18年都算啦，你冇差过现代啊。 即系啲时空错误咗，啱啱嗰啲鬼佬常见房，我都唔理噶啦。 算啦，呢个现代一个现代嘅一个表演团体，跟住抄佢旗，大佬唔掂，呢个真系唔掂。 吓，即系嗱，先唔讲佢抄呢个动作啦，将佢当成咗系以古代嘅嘢，特等于乜嘢咧？你去完忍者村之后，当佢嗰啲嘢系真正嘅忍者咯。 咪就咯， 系有部分参考咗嗰个成分嘅，但系夸张嘅成分绝大好多。包括咗仲有其他啲公仔啊、图腾啊嗰啲嘢，都俾人捉到系吸引嘅。好啦，咁去到呢度为止咧，日本人就坐唔住啦。因为最初咧都仲可以，佢终于用日本原则啦。虽然系黑人系唔系好爽噶啦，但系其实日本人就唔系好 care 呢啲嘢嘅。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套 SGO 嘅玩家话斋。咁我哋成日摸过人哋，摸过阿瑟王啊，摸过查理曼大帝，摸过嘢啦，我都冇意思话啦。 你睇乱机无双啦，嗰啲嘢都成日都攞出嚟讲啦，冇乜所谓嘅其实佢哋，所以呢方面其实佢哋冇乜所谓嘅。但系你将个日本嘅文化各种嘅层面上面错得嘅都错晒，咁佢哋就开始错咗。 本来都冇，喂，本来去到呢个层面，大家都仲觉得就。算啦，大家有句咯，自己底都唔系干净嘅，就算鸠数。好啦，直至去到佢揾咗个鬼，揾咗个喺日本大学做准教授嘅鬼佬，英国佬。原来咧佢参考佢嘅小说做考证嘅。呢条鬼佬写咗本小说叫《信长与离座》，但系呢本书喺日本当小说睇，但系喺外国代就将呢本书宣称就咩历史。然后更离谱就系、佢为咗令呢本书卖，早于10年前就以各种化身在 Wiki 度改啊，修改嚟做嗰个资料，改到成为接近佢本书嗰度。 先唔讲后续啦，我先讲呢件事本身啦。呢样嘢咧，我记得喺 几年前啦，唔系好长时间啦，系有人改过 Wiki 嘅历史，架空咗一个好大嘅嗰个叫大啖大起义，好似系嘅相关历史，架空咗个嗰本历史，类似咁嘅情况。因为 Wiki 咧，虽然系人人都改得啦，但系理论上一个标准嘅 Wiki 页片咧，系需要一个实际存在的著作去作为来源嘅，去佐证佢啲资料啊，尤其是实体出版啦。但系呢个古老嘅规则咧，而家就俾佢捉咗个笔出嚟啦，就系、是、写本书出嚟，嗰本书系咁样讲，然后个嗰本书话嗰啲资料系边度来源系咩啊 ？Wiki 页面 ，Wiki 页面入边写个来源系咩啊？本书，喂内循环啊，大佬， 就咯，根本就唔系循环引证咯，即系话依个大 A 等 A 等于 B等于 A 咁之后循环引证咯，系、啊、最攞命就系咩啊？条友俾人踢爆之后，即时潜水。所有网络 account 全部删晒，咁咧就而家就系冇人揾到佢嘅。 嗱，搞清楚一样嘢啊，佢个身份系副教授，但系佢唔系读相关嘅嘢啊，佢系法学部嘅副教授，一个读法律的人，当然佢有权写历史，有权系历史爱好家，但系咧就同佢个教授个职位咧系唔背书佢嘅嘢噶。咁重点就系呢度啦，点解日本人坐唔住咧？就系、是、你游戏点样魔改由得你。但是如果你宣称那嚿嘢是历史事实的话呢，我哋就坐不住了。就咁简单，即是你点样改三国演义个嘅嘢内容冇问题。即是你点魔改冇所谓。但是如果你宣称入面嘅你魔改嘅内容是三国志，即是我哋廿四史入面其中一本啦，入面嘅事实嘅话呢，咁就唔系另一回事喎。所以佢哋就议员就去讲点解佢要介入呢，就唔纯粹一个游戏问题啦。虽然就算系唔计呢单嘢咧，都已经系讲紧，因为刺客教条嘅往迹啊，一个不知受到嘅人，有机会都因为刺客教条嘅往迹，会以为佢而家画面上呈现嘅就系信长时代嘅日本，都有机会造成影响嘅。不过佢亦都冇讲到明，一切嘢都系事实，即系日本 A B C 入边前边都有句噶嘛。呢个作品系 fantasy 嘅。即是一个幻想的作品来的，跟现实的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啊、团体啊、人物啊、不都是无关的，会落了这样的头盔在这里的 嘛。嗯，就是说这件事，其实我自己即是亲自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件事爆了之后，那我继续走去八卦看看日本危机啦。那看来到那里竟然就是他其中一段话，信长因为很喜欢黑人，很喜欢阿尼座，所以说想要给封会封个地给他。我看到这句话就是黐人线的，常识就知冇可能啦。你点样中意信咗唔可以俾封佢做大名啊嘛？之后睇到就拗爆头啦，就系、是、日本危机都会搞成咁噶。跟住后嚟知道原来系咁，我屌你个尾啊！即系听拗爆头，莫名其妙地点解要转咁嘅嘢噶？就是、what the fuck 嗰只啊？ 啊，因为佢同欧洲嘅骑士唔同，欧洲嘅骑士咧系有机会由平民升上去嘅。即系虽然佢升嘅都系最低级嘅贵族啦，即系其公侯伯子男爵之下仲有骑士嘅。就呢个系可以由细接受骑士训练，最终经过训练，经过考然后要个考试之类嘅嘢，最终拆封为骑士，由平民晋升为最低级嘅贵族。虽然通常如果你系平民出身嘅话咧，去到骑士就系停咗啦，唔会再上到噶啦。如果你系贵族出身嘅骑士咧，有机会继续上嘅。咁啊，欧洲呢边系咁啊，但日本唔系嘅，日本绝无仅有嘅例子，咪手吉咯。 嗱，咁咧佢一就好啦，就呢阵时爆出嚟之后咧。潜沟晒水，所有你网上揾到佢嘢全冇晒，咁大家先跟住大镬咧，就系咩咧 ？H 曾经揾佢做节目，咁咧就搞到即刻收翻晒啲节目 ，BBC 又系，即系炒车之后，大家先快到濑咗嘢。而咧 UB 曾经揾过佢做访问，好似做节目做 podcast 嘅录个节目嘅， 吓、啊、去宣传呢个尼座武士呢件事呢、這个历史，因为佢宣称自己系相关嘅权威啊嘛。 系啦，咁好啦，咁就而家出现咗就咩咧？除咗 UB 之外。嗱 ，UB 系扮唔知啊，死都唔关，话唔关事啊，冇搞佢啊，跟住 NHK 同埋 BBC 就好攞咁样执开地，即系执薄咁样删晒啲嘢，就变成咗而家喺大家继续嚴上口屌紧嘅时候，一个日本共产党括住啊嘅学者叫平山优就乱入啦，就话佢帮神信一次俾咗间屋佢，信一俾咗个暴虫啊嚟助，信一俾咗把刀佢，咁佢就即系冇事咯。跟住日本人就反应就系、是。比克都不是有武士的，武士和萨摩拉是两个概念来的。武士即是说用刀搵食的东西，即是说甚至即是说基本上你有权配刀都可以的，但是萨摩拉基本上在日本是属于叫贵族的埃及来的。除了唯一一个特殊例子，那个叫羽柴秀吉， 亦知日本系未我所知啊，未有个第二个人可以有一个平民突然间成为一个武士，一个萨摩拉。呢个系信，仲有寿吉系，仲有系寿吉立咗几多功劳啊？你嚟就做嗰啲乜嘢嘢的啊？好啊，跟住仲唔单止，比拉刀佢唔系佢可以用刀，纯粹就咩啊？纯粹话把刀太重，喺波攞住啊，系纯粹就咩啊？嚟助只不过叫做咩啊？保镖吉祥物 collection 啊，直情系叫 collection， 有个有形容就系佢只纯粹收藏品，摆喺度好睇嘅啫。 即系喂，当年就已经讲紧系个传教士点解会俾咗佢啊？呢件黑色的物体，黑色的生物几有趣、啊，送俾你玩啦、啊。虽然佢原本个传教士系攞嚟去做护卫嘅，所以你话嚟再打得咧，其实我都相信嘅。你谂下，一个米八几嘅人，同你嗰阵时平均得一米五几嘅人，净系身高差已经打死你啦。 系咯，好似话六尺，好似唔到六尺三、六尺四咁高嘅巨人。跟住神高神大，人高神大，咁你企喺信咗面前，哇，几有威啊！即系点解啲人以前啲人请保镖，请啲保镖，请啲油高马大黑人啫，就系型啊嘛，几个高头大马喺度，几有威势啊！信咗咁纯粹咁样嘅心态噶咋？ 唔止啊，仲有一个稀有度嘅，你成个日本放眼成个日本都冇黑人噶嘛？嗱，呢个系重点嚟噶，应该 重点啊！呢个因为呢个亦都系 嗰条教授啊， 嗰英国教授讲嘅就系佢话当时喺港岛喺长崎一带咧系有。大明是有速奴的风尚， 普遍速黑奴的 风尚， 因为当年丰年时代你说有速奴这件事我肯定有的，但是速来速去不是又是你日本人， 但首先就是当时根本上就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有速奴这件事，甚至说就是日本人根本不觉得黑人是人，明治光秀说真的黑人根本不是人，是马骝来的，明治光秀说的 极少数呢个尼助有嘅史料，真实存在嘅史料入边提到，其中一样咪就系 明治光秀咯。 本能寺边嗰阵时，本能寺边捉咗佢， 光秀捉咗佢之后冇杀佢啊嘛。 啊，就话诶，呢啲人唔值得我杀。 佢根本唔系人嚟嘅， 唔系呢啲嘢都呢啲生物唔值得我杀。你又话系歧视，系冇错啊。当时佢根本真系唔当你系人嚟啊嘛。即系其实当年欧洲都半斤八两嘅。 就 系 咯。 问题就系日本系冇黑奴贸易嘅。即是他呢点呢个其中一个日本人嚴肃的地方，就是黑奴贸易作为一个黑历史啦，欧洲人都不是很想认，但这个事实就是不得不认的东西。你无啦啦将它套落我们日本人身上。 我关我鬼事啊，仲有啦咁好呀，咁呢就他有个讲法就是有船冇外呀，跟住唔知要个刚才讲个平山丘呢就最清楚就话咩咁有丝绸之路咁你唔知嘅咩，跟住成班日本人睇到就反应就是你黐引咗线啦，丝绸之路。首先在十五世纪，丝绸之路就已经被穆斯林帝国控制住噶啦，根本上欧洲唔可能经穆斯林嘅。物理上面，你运送人口咁行陆路，走紧唔系走紧晒死紧晒，两样嘢都唔可能。同埋当时由中国去日本系冇任何贸易嘅，即系话当时明朝系断海嘅。咁如果讲真就系，如果有资料嘅话，中国都一定有，但系连中国都冇黑奴，你讲日本 嗱，即系嗱，首先要补习翻啲历史知识。黑奴贸易呢样嘢咧，点解会出现？系首先系佢个咁嘅需求。当年系因为要种植甘蔗啊、咖啡啊、可可啊，仲有棉花啦、啊，相关嘅新世界产物，需要大量嘅人力。咁你身娇肉贵，欧洲佬做唔晒啊嘛，咁咪捉啲人去做咯。咁佢当时捉嘅就系、是、非洲黑奴，系讲紧呢样嘢嘅存在，因为佢哋需要啲咁嘅嘢，要劳动力存在，所以先会有黑奴贸易嘅存在嘅。即系，但系日本咧系冇呢样嘢，冇呢个需求，直情冇呢个需求。你谂都谂到啦，啱啱啊，叫做讲丝绸之路嗰阵时，我谂紧，应该谂紧日本唯一嘅对外贸易就系点解长期港系开长期俾你，因为佢系海港嚟啊嘛，咁即系代表住佢相对应嘅贸易，梗系船运啦。 咪就咯，黑奴嘅字一定系船运，你冇人丝绸之路，即系嗰条平山啲人话。黐咗线啊！你咁简单嘅嘢都仲要咁样，你咁讲出嚟，即系更加唔好讲话咩啊？你有冇证据证明日本冇黑奴啊？即系依个话，我冇证明，大佬点知证明？跟住咪话咯，咁你有冇证明你冇做鸡啊？即系有日本人咁闹佢啊？你冇可以证明一样唔存在嘢噶嘛？ 啊，虽然理论上就真系可以证明到啊，呢样好简单嘅啫，冇任何历史去嗱，要去到历史学嘅讲啊，历史学好讲一样嘢叫做孤证不立，只有一个嘅说法系唔可以成立嘅。最少有两三家的人都认同讲紧同一件事，你才可以相信呢件可能是事实。好多人都讲呢件事，就无限吹紧于可能是事实。 仲有好多考古學方面嘅嘢，我唔喺度講咁多啦。咁一路都係得你一家話有成個歷史，放眼日本咁多年嘅歷史，從來都冇提過離座之外嘅黑人存在。如果係一個兩個獨特嘅，你當收藏品有咩都好啦嘅存在，可能有嘅。但係如果你而家係要污蔑到去人哋有普遍嘅速克奴呢樣嘢咧，咁就好明顯地不可能嘅事嚟啊！其实如果用严格少少嘅历史学考证啦，肯定已经将佢打到面都肿埋噶啦。呢啲论文肯定出唔捻到嘅，即系咁当然啦。当年时出嘅都唔系论文嚟嘅，所以冇同行考证之类嘅嘢。不过就如果你真要同我认真嘅，我都可以同你认真咁讲呢样嘢喺历史学上面都系不成立的。咁啊， 所以就变成一出现咗就嗱呢单嘢咧，真系主力啊，即系欧洲方面鬼佬方面主力去焚佢呢只 Gummis 啊。好似呢条友应该系Wolf 家嗰个开发者嚟嘅，咁佢咧日日针住佢呢一单嘢焚，哇焚到直情咩？哇你真系勤力过翻工喎，你老兄。 嗯、 我就即系呢种就你想跟呢单嘢咧，就跟住 GRUMM 二 set 跟呢条友啦，跟佢咧就睇到最新最详细同埋最花生嘅资料。 即系嗱，即系因为佢件事已经闹到咁大啊，本来咧好多细节咧，大家都系立眼过去，虽然有啲系真系。宣传片一出已经望到政府人嘅榻榻米，我好记得我系睇片就已经见到吓、啊、政府人嘅榻榻米，你 黐紧线啊！ 即都唔计佢个挑高到咁嘅地步啊，个门大嘅嘢到呢啲比例上不合理嘅嘢啦，你净系个政府人榻榻米，我已经拗紧头，榻榻米点计都系二比一噶嘛，因为佢系要啱啱好咁样砌成两横加正噶嘛，咁样去砌噶嘛，所以一定系无论点样变万变，你都一定系二比一嘅，都唔讲嗰啲 size 啊嗰类嘢，因为 size 又不断咁改过嘅。但系个比例一定系二比一噶嘛， 因为佢本身系所以佢日本黄金比例啊嘛，日和服和色嘅黄金比例啊嘛，系固定噶。 因为佢要砌，要砌得啱啱好啊嘛。 系咁嗱，先唔好讲，总之就系、是。即使你话关西同关东嗰个比例系有唔同，即系长阔有唔同，但系一定系长方形嘅。你正一正方形就必然，总之正方形全日本都揾唔到。 啊，呢啲好明显好离谱嘅， 错到离谱嘅 错误就系人都睇到嘅。但系有啲本来唔系好明显嘅，即系譬如佢挪用咗人哋啲图画嗰啲嘢咧， 即系话挪灭咗 One Piece 嘅刀嗰个符号咁样。 嗰把啊嘛，地火风空水啊，我唔记得系。 唔鬼记得啦， 我谂五元素谂紧吓，如果讲日本。要讲呢类嘢，梗系风林火山咯。虽然系雪之冰法嚟嘅，但日本系讲呢样噶嘛。如果你真系要讲好肤浅地讲鬼佬认识嘅日本文化，我谂呢嚿有咩地方风控水，好似系 One Piece 嘅话刀走出嚟噶。我唔系好识啊，我冇睇因为即系咁问喂大佬，你抄你问个啱嘅抄，即系你要 copy and paste， 你揾个冇咁出名嘅得唔得？ 咪做咯， 即系大佬。呢个世界有几多人睇过 One Piece 啊？段亿人睇过 One Piece 噶，你当佢哋冇人全部死紧晒啊？你抄都抄翻冇咁出名噶啦，你或者你抄你 copy 博物馆噶啦，大佬你 copy 都系嗰句当年嗰啲历史上面嘅嘢，你 copy and paste 一模一样嘅嘢都冇人屌得你嘅，因为已经系公共财嚟噶啦嘛。咁你点解好抄唔抄？就系、是、要抄啲已经现在依然有版权存在嘅嘢啦，因为懒咯。即系我真系只能讲佢哋系懒咯，即系依个呢个情况已经系渐渐由原本为黑而黑嘅 SJWDEI 相关嘅嘢变咗做去佢制作方面嘅问题。前者仲可以话我系可能啲左交会中意啦，但系左交都唔会话我哋左交就系中意抄袭噶嘛，虽然有唔少，但佢唔系中意噶嘛，即系咁啊，所以就变成佢个炎上第二季。仲系再存在，而家肯定有第三季，因为只 game 未出。 总之就系而家就咩？日本咧就已经发起就咩？唔系已经唔系快罢买啦，因为本族咁样 要 又系 唔系佢两样嘢，佢系罢买运动还罢买运动，佢作个联署系要求佢停止发售，最少喺日本停止发售。喺截至我哋而家录音为止咧，我见到系好似90,000+，我唔好啊呢个数啦，即系唔算非常之多嘅。不过你考虑净系得日本人会搞呢嚿嘢嘅话咧，其实都唔少噶啦。咁啊，啱啱你都讲啦，上埋国会啊，正咁啊，走去调查先。虽然我哋都几肯定 ，Ubi 系会扮死扮到底嘅，了不起就系前面加句嗱、啊，我哋入乡随俗同日本就系、是、啊呢、这个故事系 fantasy 嘅，系幻想故事嚟嘅，同现实实际存在嘅人物事件不乜无关。刺客教条要加呢个声明啊，简直系个侮辱嚟啊！ 你大佬，你只 game 打明佢，你只 game 嘅卖点就系咩啊？忠于事实啊嘛， 你个夸张到就咩啊？法国大个大教堂系照足可以照着可以重建大教堂，系可以参考只 game 嘅。 当年我哋西面有睇过啦。 你同我讲话，只系 face 只系创作，我顶你个肺啊！你要死，你唔好死。 但系佢真系唯一办法，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一只三 A 大作，你要因为呢啲嘢而停止开发咧，系不可能嘅事。个公司随时会因此而出现财政期危机噶，佢唔可能停止噶啦，亦都唔太可能喺现阶段佢嘅以佢嘅完成度咧。现阶段要由根底开始去大幅修正，几乎系冚雕重练咁制，佢亦都唔可能噶啦。佢可能会有啲细地方修修补补嘅，譬如啱啱讲你啲榻榻米啊，你啲文章啊，呢啲嘢啊，嗰啲嘢可以再改翻，可以改翻到合理，唔会出问题嗰啲嘢。如果佢真系有心嘅，仲可以上算可以修正嘅。了不起就延期追加费用嗰类嘢，相对都系可控嘅。如果佢醒水的话。咁啊，当然佢亦都可以完全地摆烂，我就系他妈的唔改。 吹啊！ 唔系吹嘢，佢比唔起个犯不着呢、這个犯不起呢个本啊，因为佢要改嘅嘢太多啦。 因为基本上你要改嘅话，等于不如唔好出，冇咁嬲。 咁啊未到， 一就应该就睇佢贵唔贵啦，一半一半。要比性格嚟讲， 我觉得佢唔会贵，会可能系，我觉得佢可能系我啱啱讲嗰种，佢会加过啲类似嘅说明嘅嘢，就话咧，嗱呢个系虚构故事嘅啫，唔系事实嚟嘅。咁佢规避咗呢个问题，然后将有版权问题嘅嘢改咗佢，净系计版权问题嘅部分咧，就相对好少啦。咁啊，都系嗰几个嘅啫嘛。佢关于铁牌嗰边就道咗歉噶啦。咁啊 ，One Piece 嗰边咧就好似未有动静，就算佢道歉，甚至攞埋同美田去攞埋授权，都唔系真系好困难嘅事嚟嘅，一俾钱啫嘛。即系或者系改个样式之类之类，都唔系一个好肉痛嘅嘢。佢只要唔系用根底上面改变咧，佢都仲可以做咗出嚟嘅。咁样佢先可以继续发售。虽然你发售之后大爆死咧，都依然系出事嘅。我唔知可能系因为我依然系大部分嘅圈子都依然系东亚相关，就是、主要系中文圈啦。呢边咧，我系真系屌捻晒老母啊！鬼佬嗰边咧，其实唔系好关心呢件事，即系甚至可能系符合佢哋嘅想象啦。佢哋都唔识咁多嘢噶，佢哋唔会见到个剩翻嘅榻榻米会觉得有问题噶。 就是嗰个人呃鬼佬，呃佢鬼佬系呃佢噶。 啊，虽然我谂你如果系比较关心游戏咧，就应该有机会都会知嘅。但系呢个本有几多咧，真系唔知。咁佢净系靠嗰个嘢可以回到本。咁佢而家 UB 好明显就系想做呢样嘢，即系你东方嗰边咧，我就唔理啦。所以我照卖，因为啊，佢系道歉声明，俾人捉鸠到，又系阴阳合同，系咪？又系一个阴阳道歉声明。佢净系喺 UB Japan 入边出道歉，你 UB 主账号咧？即系佢简单讲就系、是，我净系同你日本人道歉啫，但系我唔想俾啲鬼佬知道，鬼佬世界知道我出咗啲乜乜咁嘅镬，即系我唔知咯。 点会唔知道啊？冇玩啊！ 未必噶，真系。 而家都话，你头先讲嗰条友咁样，而家好耐咁，你就先追件事炒大佢就系，同埋就系、是、你依单嘢就咧同嗱补充就系、是，你做你喺单你依单嘢知实你关就系、是。你法国队屌鸠挨阿根廷人耻笑你麦巴比唔系法国人哦，人哋冇耻，人哋羞辱你阿根，羞辱你法国佬咧就鬼杀咁嘈，又话杯葛人哋有乜有物，你自己耻笑日本人，你自己辱日本人咧就乜嘢事都冇，哇！你大捻啲啊，你不你 啊，所以而家咪要同佢咧，唔好话俾人知 UB 走去乱鸠搞日本啲历史啊！ 即系 我哋而家要咁样做啦， 而家即系美国就系想走，唔系应即系成日都咁讲，就系有啲嘢 想过骨冇咁易， 就系你自己都做咁多衰嘢，就唔好讲埋咁甩啦。你自己你讲真，你法国队班捻样咪一样搞啲乜嘢？之前喺间酒店度啊，喺两个法国球员喺间酒店度打机，跟住喺度串啲喺笑啲入笑笑嗰啲话黄种员工。好啦，跟住人哋阿根廷球队笑鸠你，咪巴比话老母系老非洲人，但系就自己入法国人，咁你鬼杀咁嘈啦。咁而家好啦，你自己就夹硬搵个黑人喺日本度打日本斩日本仔，又乱鸠讲人哋历史，咁你扮冇事，边有咁过瘾事啊？ 啊，所以件事已经系变咗另一个阶段。我哋上一次录音个阶段咧，都依然系为黑而黑。嘅階段嚟嘅，而家就係扭曲歷史嘅階段，係已經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嘅問題嚟噶啦。前面你都仲可以話係左右嘅意識形態之間嘅戰爭，咁啊仲可以講下去啊。但係而家已經係 已经是对错之间的战争，咁就另一回事了。咁啊，嗱，我哋继续睇落去啦吓，我都几乎可以肯定，虽然我哋当初录第一节嗰阵时咧。雖然我哋當初錄第一集的時候，即係我哋當初嗰個專題嗰時候，係冇諗過有第二集噶。我諗諗住都係可能會有啲後續嘅，咁啊後面再講。我哋新聞講就 OK 噶啦。我係冇諗到出咁多嘢嘅，即係集集新奇，集集新。我哋新聞幾乎每個禮拜都要講一次啊。即係咁啊，今次咧我哋就暫時去到呢度嗱。 好啦， 好啦，而家時間係2024年7月25日，即係佢嗰個戲而喺我哋錄完音係出街之前又嚟新了。简单讲咧，就系之前讲佢喺日本出咗个道歉声明啊嘛，佢终于喺翻佢主账号出啦。唔知系佢真系有咩时差定系乜嘢啦。佢入边主要讲嘅都啊，即系我哋游戏只不过系虚构嘅故事，冇话呢个系事实乜乜七七。之前讲嗰啲嘢全部唔算数。咁但系亦都冇做为之前抄袭啊、扭曲历史啊，话呢啲系事实啊，嗰啲嘢佢系道歉嘅。咁啊，总之系尽量减低损失公关操作啦，睇下只系揾咗公关公司做嘢啦。咁后续就应该唔会再发生呢啲提油救火嘅事嘅，但系问题冇解决噶。你依然系所有嘢都未解决，你入边啲嘢，除非你要全部执晒佢，如果唔系，你咁样出个所谓嘅虚构声明，冇好大影响噶咋。即系虽然俾我压中咗啦吓，但系冇乜用噶。就是姑且睇下佢会唔会发生咩事啦，但系两个钟头之后就要出街噶啦，所以应该唔会呢一度入边讲新啊，再有啊，我睇我哋下一集定系新闻继续啦， 留翻下一集再继续。 我哋肯定会有下一集，所以我哋下一集再见啊。 好，拜拜。 拜。